97.4，北京音乐广播。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是冬季的第五个节气小寒，温度依然是比较低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哈。刚刚过完了元旦的小长假，很多朋友在大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我想还是会要忙碌上一段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适当的找一个时候来规划一下我们这一年的计划。我想到一位演讲大师席格勒曾经说过，他说做一件事情只要开始行动，就已经算获得了一半的成功。他曾经还讲过一个故事，说世界上牵引力最大的火车头啊，停在铁轨上，那为了防滑呢，只需要在它八个驱动轮前面塞一块大概也就是一英寸见方的那样一个木块，这个庞然大物就没有办法动弹了。然而一旦这个巨型的火车头开始启动，这小小的木块就再也阻挡不了它了。那当它的时速会达到100英里的时候，你试想一下，前面有一堵大概5英尺厚的钢筋混凝土墙，也能轻而易举地被它撞穿。所以从一块小小的木块到撞穿一堵钢筋水泥墙，火车头的威力变得如此的巨大，其实原因不在别的，就因为它开动起来了。我今天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发了他在新年当中的第一个朋友圈，终于做了一个决定，离职的决定。他说回首近30年的职业生涯，还是觉得设计很有趣，阴差阳错地做了10多年的设计管理，还好没有完全离开这个圈子。总的来讲，这样的经历也算不好不坏吧。我给他的回复是，我说很突然啊，但其实真的为你很开心很高兴，毕竟人生就是有很多道选择题，没有对错，只是体验不同。愿你体验到更棒的，我愿你玩得开心。 红色风筝俯瞰着地图，飘太远在哪儿着陆，远行的人是望远镜里的模糊，借背影放大孤独。你我习惯像场旅客来了又去，几天空的心未能按时恢复，再等一等就翻 心有所主是什么呢？你新年想第一件完成的事情又是什么呢？ 儿时总爱掰着手摸索，好希望快些到日出，长大的人被写过着说不得不，借不到借 住。你我习惯像场旅客来了又去，几天空的行为呢按时恢复，再等一等就放他如初。 我们所喜欢的周深演唱的《望》，希望的望，就像歌词里唱到的一样，有对亲人团聚的希望，有想疫情早日结束的希望，还有对自己未来的希望。我想一种很真挚的感情就在周深的这种情情演唱之下表现的是淋漓尽致。我觉得歌曲当中其实还有一种让人感到鼓舞的弦乐，应和着他的一些吟唱，让一些渴望，一些对生活的渴望，对自己事业的一种执念更加的强烈。就像我在节目的一开始提到的这位朋友，这位离职的朋友，想要离开现在的岗位，投身到他所钟爱的事业当中去。我想起了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叫安藤忠雄，他说人生只有一次，要做打心底觉得有趣的事情。你想想这句话，在你下次要进行选择的时候，一定把这句话写下来，反复看三遍，好吗？听听 FM 找我们。 看见天空很蓝，只想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才明白爱得越深心就会越痛，我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手中长长的线带着我的想念飞过了地平线，你温暖的笑脸还一如从前，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你说要忘了学着勇敢一点，偶尔哭红双眼 是周笔畅笔笔出道后的第一首个人作品，叫做《笔记》，各位还记得吗？这首歌是唱给妈妈的，表达了他对妈妈的感谢，我们可以感到他温暖的嗓音还有流露出的那种幸福感。 我看见 天空很蓝，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在你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载着我的想念。 我想我们都在感受到他歌唱美好的同时，也在觉得其实音乐真的是一件特别棒的事情，能够把这种美好来留住。记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和音乐在一起，常常和歌唱在一起，传递美好。 音乐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思念的深夜，停在你心安啜饮失眠的湖水，苦苦想你习惯不睡，为躲开寂寞的狩猎。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我不愿承认缘分已长似枯竭，逼迫自己时光倒回，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我抱着你，我吻着你，我笑着流泪，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你又在我的眼眶决堤淹水，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我除了你，我除了风，我没有后悔，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再冷的没有你的孤绝，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我不愿承认缘分已长似枯竭，逼迫自己时光倒回，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 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我除了你，我除了风，我没有后悔。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再冷的没有你的不缺，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 美梦成真，这是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来自张杰翻唱许茹芸的一首歌曲，很温柔很深情的演绎，感觉让人好像沉浸在美梦当中，如痴如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大家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新年里第一件想完成的事情是什么？已经有不少朋友在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告诉了我，新年当中第一件想完成的事情，修言说孩子今年结婚，我完成任务，把这个当的任务，那你的目标还早着呢，还要带孩子呢，开玩笑哈。叶琳说新年想第一件完成的事情就是在冬天去滑一场雪，这个太好实现了，北京城里那么多雪场，南山、军都山，是吧？八达岭都可以，没问题的，装备带带好。一哥说离职一年，给自己放个假。微澜说要过年了，大扫除啊，每年就是各种清理，断舍离就要开始了。都希望跑步提速30秒，现在开始练骑车，虽然骑了一天腿都软了，没问题，加油坚持下去。向着阳光说最想完成的事情就是旅游，特别希望尽早能够实现。新国说等我放假回安徽过年，好好的陪家人和孩子，尤其要对爸妈说一声你们辛苦了。真的是这样，无论我们走多远，家永远是最好的港湾。 我之前日子清闲平平淡淡，直到遇见你心变四季波澜。 你的眼睛像海一样的湛蓝， 你的笑容让我心安，我都喜欢。 夜空被星星点燃，你抓着我的手腕， 轻声地说爱我，就在我的耳畔。 这是我对你的全部喜欢，明明白白让你看，没有不切实际的浪漫，只有一颗心坦然。人来人往，时光从不停在你的身边，长路漫漫，喧嚣城市，我做你的港湾。 会遇见你聊天室这个温暖的港湾当中，我们要恭喜第一位升级成八道杠的宝姐姐，恭喜恭喜。 直到遇见你心变四季波澜， 你的眼睛像海一样的湛蓝， 你的笑容让我心安，我都喜欢。 夜空被星星点燃，你抓着我的手腕， 轻声地说爱我，就在我的耳畔。 这是我对你的全部喜欢，明明白白让你看，没有不切实际的浪漫，只有一颗心坦然。 人来人往，时光从不停在你的身边， 长路漫漫，喧嚣城市，我做你的港湾。 这是我对你的全部喜欢，明明白白让你看，没有不切实际的浪漫，只有一颗心坦然。 人来人往，时光从不停在你的身旁，长路漫漫，喧嚣城市，我做你的港湾。 这是来自林俊成和周子瑜带来的《港湾》。什么是港湾？值得托付的地方才是港湾，对吧？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地方才是港湾，对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找到自己内心的牵挂和归属，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港湾。比如说，每个工作日的下午三点钟，有很多朋友记得把你收音机的指针调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Noon day, flowers on the table, and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while I'm able to say it. I'll say it, I'll say it till the day that I die. And when the sun comes up and the lights go down, I will run, run, run from the higher ground. Won't be disappointed when you say we're going home. Cause it's been 6 months and nothing is changing. I don't know if I'm growing, I don't know if I'm aging.If I'm stronger, braver, maybe just a bit less afraid. On the edge of 16 and falling asleep on the city bus, I don't know who I am and I certainly don't know where the hell I'm going. Blue, I know that it's hard to be real when the blood is on your hands and the world's beneath your heels. Maybe you're just one for a conventional affection, but maybe that's alright, I'll be whatever helps you sleep at night. I forgive you for the words you said last night. I forgive you for the way you held on too tight. Sorry I turned away, didn't want to cry in front of you. We sat together on the center of my bed. Well, you told me all the reasons you hate Radiohead, but the record's on the turntable, that song's stuck in my head. And your profile's built of shadows on my wall, and it's just so hard for me to take this all in at once. You're sleeping and I'm wide awake. Once the year's over, I can't remember anything, and all I ever do is sleep and sing songs about places that I will never see. Blue, I know that it's hard to let go when it's all you've ever felt, all you've ever known. I keep my eyes on the ground, you keep your hand on my back, from when the sun rises to when the sky turns black. They broke you down so easily, tell me why do you stand alone. They tore you down so easily, tell me why are you standing alone. You say it's just a cycle of heartache, so why do you carry it on? 这是来自一位加拿大的女歌手 Flower Face 带来的 Blue， 很活泼很轻快的一首歌，对吧？有着小女生细细碎碎碎念的一种小抱怨，又有着平常女孩的那种忧伤跟疑问，很可爱，有一点带着稚嫩的感觉哈，象征着每个人好像都经历过的那份青春，既有甜蜜又有心伤。不过又如何呢？我想他用这样柔软的声音就是想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爱想想自己青春的时候，放手去做每一件事情，因为那都是甜蜜且值得的。放心大胆的去选择吧，我们为你祈祷。 愿你的眼角带着笑，带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亲热永年少，永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月色不染眉梢，愿你的愿你的锋芒不灭闪耀，愿你的啊呜、哦 的祈祷有怀抱，有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相信比纷扰，比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岁末不摧风貌，愿你的愿你的盛开不为双调，愿你的 啊呜。这是大张伟世界上最美好的祈祷，是儿女对父母的祈祷。在新的一年当中，各位别忘了多陪陪父母，陪他们一起聊聊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和他们同步一下你的日子，让你们的新年变得更加的温暖，好吗？稍后见。 神州跨越，南北共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晚七点到九点，佳作不断，精彩纷呈。中国歌曲排行榜，2022年继续攀登。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春晚大计划启动， 时间 2022年1月22日、23日。 地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抢先看春晚，提前过大年，还有卡酷全阵容，动画全明星。 哦，完美！ 小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大计划吧！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你简单，世界就是童话；你复杂，世界就是迷宫。午后三点，这里简单到只有你、我和音乐。我是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Back Home 来自韩国歌手 Sean 创作，这是电视剧《我的 ID 是江南美人》的插曲，从前奏开始就特别的清脆跟温柔，对吧？我们可以听得出来有英文歌的那种轻快，同时又有韩文歌的那种韵味，再加上这位男主唱的深情的加持，可以是非常完美的。辛勤工作了一天的你，在这首歌的熏陶下，想一想即将回到家里的你，无论是自己一个人还是面对一大家子，新年当中都希望已经被音乐温柔了一年的你们可以好好说话，温暖待人，好吗？欢迎你今天继续在会遇见你聊天室里跟我们说一说新年想第一件完成的事情是什么。 又溜走一个夏天，沉迷记日子里多了泪的痕迹，那时你有没有放弃？耳边飞过谁轻声细语，告诉你跌倒真的没关系，背后总有人抱住你。轻轻闭上眼，萤火圈成圈，载着你睡进云朵里面，别叹息是 们静静歌唱，肆意吵闹，也许明天会跌跌撞撞，但成长不就是这样。别抱怨梦想怎么这样，让你奔赴的遍体鳞伤，看前路越来越漫长。轻轻闭上眼，萤火圈成圈，带着你睡进云朵里面。别叹息时间从不知不觉，好运就光临在这一瞬间。你呀不必害怕，泥沙俱下，人生总有偏差，璀璨的晚间里想我们终会到达。允许你哭一会儿吧，就哭一会儿啊，擦干泪再出发，一起讲讲沿途的笑话。 这首歌叫做《璀璨的万千理想我们终会到达》，来自歌手李仙的。我觉得这首歌真的非常适合我们每个人，适合每一个正在工作的我们，适合每一个准备新一年重新出发的人。坚定的歌声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没有关系，再次出发， 再出发，一起讲讲沿途的笑。 我们一起说着沿途的笑话，一起去在每个午后的3点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种感觉真棒。其实你能听得出来歌曲是没有太大的那种起伏感，但是却有着慢慢来的一种坚持和态度，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对吧？就在这样的坚持当中前进，无论风雨再大，我们都会到达那个璀璨的明天。谢谢北京五号线为我们带来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中午前后的光照会比较好，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天干物燥，请各位及时补水润燥，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今天进入到小寒节气，近期的气温会整体偏高一些，结冰，冰面结冰较薄，不要去滑野冰。不要来的小雨天气。 消息，那时我也不敢破过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怎样的心情，是什么天气，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好怕意外出局，得不到你的注意，故事不能继续，脑海里都是你，你的笑容，你的身影，久久的挥之不去。 月亮眨眨眼睛，放在手心，那几个字说出去。 3点半的老街，雨滴打湿了青苔，窗外朦胧的雨声，悦耳的别出心裁。收到你散步邀约，这个创意从哪听来？雾气中你模糊的笑，驱散我所有阴霾，不自觉的把脚步放慢，体会这个季节独有的浪漫。抱歉，只敢用余光窥视，一边回避对视，一边在森林留下你的位置。 飘飘洒洒的小雨，轻轻落在屋顶，夏夜蝉鸣的节奏。滴滴答答，怎么今晚我又梦见你，很想见。 突然好安静，就等着你呼吸决定。 这是来自与会黑人李逵和十七草共同演唱的歌曲《小雨天气》，其中有一段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太常听到的说唱哈，我觉得让整首歌都有了那种很慵懒很惬意的节奏感。阴晴不定的天气总是让人想要去探索，想要去琢磨的。北京现在很多的地方，尤其是在郊区的冰已经冻得很不错了，各位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但还是要注意安全哈。 想这样喜欢一个人，永无可救药的笨，明明只隔你十几公分，怎么跑完了青春？跑过走廊起哄的笑声，跑过等你的路灯，跑过那男生大喊等等，却追不上的车门。人海漂流，你的名字陪我狂奔，陪我做着梦。若海水逆流，若你在路的尽头再告白一次如何？我没有选择，奔向你跨越星河，燃烧自己换一场烟火。如果说还要和你有一万次的错过，这一万零一次又如何？原谅我盲目执着，被回忆温柔折磨，熄灭的渺小泡沫不争做，去坠落，别去管重蹈什么覆辙，就让我燃烧自己换一场烟火。如果说还要和你有一万次的错过，追一万零一次又如何？ 温柔折磨，熄灭的渺小泡沫，不挣脱，去坠落，别去问重蹈什么覆辙，就让我们拥有过。 这一首第10001次告白，我觉得特别契合天马行空马到成功在新年第一件完成的事情。他说元旦期间搞了场40年的同学聚会，畅聊了一天，各种回忆依依不舍，相聚春节再聚，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是不是很多人都想起了自己的第一次告白呢？我觉得这首歌不仅送给你，也是要送给每一个准备告白的人，更是要送给每一位想要表达爱意的我们。在新年当中，我们要带着这份热情，带着这份热忱，大胆地说出我们的每一次告白。而这样的告白远远不止爱人之间，你懂的。今天我们请大家跟我们来互动的话题是今年新年想第一件完成的事情。天马行空还说到了7、8月份争取到西藏去转一转，去实现长久的计划。8740准备做一次身体体检，爱护自己，从关爱自己的身体开始，特别好。欢乐咖啡时光说，没太多目标，日子就一天天过吧，天天快乐就好。我记得你，新年当中给自己定一个吧，先减个5斤怎么样？年前跟我来汇报啊。老赵是个退休老头儿，他这样自己称呼自己啊，说日日平淡又有味道。今年必须要完成的事情是2本已经付款成功的照片书，只有不到20天的编辑时间了，有一定的难度。是2本，确实你给编辑的提出的要求很高哈。看来日子被照片记录下来的美好真的是太多了，是吧？我想对于更多的朋友，如何在一年最后想要筛选出一些精彩的照片来留住，或洗出来或打印，我觉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在2022年不妨来做这样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细分到每个月，你根据自己的喜好好了，因为每个人每一天拿起手机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像我这样比较少的，我每个月只留20张最精彩的照片，其余全部删掉。那你也可以留30张或者留40张，这样一年下来其实也没有多少。学会把这些工作在平时做好，那年底你就不再纠结了。也谢谢老赵给我们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他说因为我们在2021年的年底进行过一次温暖的合唱集结，邀请一些听众朋友来到我们北京电台的全新落成的录音间，录制了一首属于我们自己的年度温暖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他觉得非常棒，建议每个星期是不是可以播出一次。我觉得呢频率有点高，但是每个月一次应该是不为过的，尤其是在每个月的15号，我们的音乐反转时间，在2022年这个小板块依然被保留了下来。所以各位，这一个月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祝福想要送给谁，请好好酝酿一下，我们只接受诚意的订单。大家可以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下载听听 FM， 在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告诉我，也可以在节目播出而外的时间在新浪微博里面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就好。歌曲好好选，祝福的话好好写。最后一支歌了哈，啊，我想了一下，很久没有听杰伦了。我觉得杰伦的很多歌曲都成为了大家青春的回忆，脑海的回忆。他有一首歌叫《一首歌曲的时间》，虽然这个时间很短，但是我们的相聚却是能够让人留有印象的。用一首歌的时间和过去的不如意说再见， 用一首歌曲的时间来迎接你新的目标吧。就像五号线说的那样，越撕越多的是月份牌，越过越多的是精彩的岁月。愿各位都做自己的拉风少年，好吗？我是刘慧，希望明天午后的三点钟，我还会遇见你哦。明天见。 雨淋湿了天空，回到滨江州。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间守？我晒干了沉默，回得更冲动。就算这次错错，也只是怕错过。在一起走，分开了脚，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一路的后，我能承受。 北广购物开播八周年，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的支持与信任，1月4号至1月6号北广购物全场商品立减20元，同时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在此北广购物还给您提前拜个早年，祝大家2022年虎年大吉大利，虎年吉祥。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哎，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啊，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什么呢？咱们的虾仁带到给大家啊。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啊，周老师啊，就是我们选择任何一个产品，咱们首先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的。 对。 那么提到我们状元海品牌呢，我们是大连的一个新三板公证公司啊，也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一个龙头企业，包括我们是长海县的十大渔业企业。所以说今天我给大家推荐所有的虾仁都是牌里产的，自己给大家捞上来的啊，可以放心的来订购。 嗯 啊，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每一袋虾仁，我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就是200克啊，这一大袋话，这个虾仁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回家放心来吃。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呢？咱们是买4袋送4袋，整整的8大袋。如果说在我们专柜来买多少钱呢？49块钱这一袋，您可以算一下，将近400来块钱。那么今天这8大袋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 嗯，应该说还是比较的实惠了。 对，但是周老师您不要着急啊，今天呢咱们只要打进电话啊，前100个名额啊，咱这49块钱一袋，我再给大家送2袋，也就是 原样的再来2袋， 一模一样，买主品送主品，升级到整整的10大袋。但是咱们今天的价格不变呢，是299块钱。 嗯，好嘞，那应该说是非常的值了哈，价格非常合适。咱们是10大包299元，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虾呀，几乎是没有不爱吃的，男女老少都爱吃哈。 对， 一个是呢它好吃，另外呢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高的。 周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现在很多的营养师啊都在提倡要吃低胆固醇低脂肪的啊，低油低盐的。那么咱们就得吃点海里的，但是海里的很多朋友说我想吃点什么海产品营养价值更高呢？虾仁，因为它里面含有的钙铁锌硒，你家里孩子相信大家妈妈阿姨都知道啊，一定要给孩子吃。包括咱们女士里面含有虾青素，它是天然的虾青素哦。再就是老人，那么虾仁也是您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啊，咱们回家之后这个虾仁啊，你家里男女老少都可以来食用的那个海鲜。但是今天咱们虾仁啊，首先个头非常大，品质做到保证啊。再跟大家重复一遍，200克一袋啊，咱们今天整整的8大袋啊。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呢？299块钱。但是还没有完，只要前10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送2袋，也就是升级到10袋，在我们专柜多少钱？500-600块钱的价格了吧？今天咱299，所以说非常的实惠。 是，而且订上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什么时候想吃了，新鲜的大虾仁送到您家，送人也非常合适。 哎，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我从过日子的角度呢，跟大家来说哈，比如说吃虾的话呢，如果你吃大虾，你说我回去做这个油焖大虾，那是另当回事儿。 哎， 我个人。 人认为呢，吃虾仁儿更加的实惠哈、 是 因为外面的皮儿啊、脑袋呀、尾巴啊等等的，这个真的是占分量、 咱们这个虾仁儿回家大家第一点放心啊，咱们啊这个在化后，它这个个头大小跟冻之前是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包括你烹饪完、烹饪后的大小几乎也是没有变化的。再就一点，咱们虾仁烹饪完，首先口感是非常非常紧实的啊，这个虾仁口感回家你吃的第一回，我保证你吃第二回。那么回家咱怎么来吃这个东西啊？我跟大家说一下，给孩子做一个蒸个鸡蛋羹啊，或者是在我们大连就是萝卜丝炖点虾汤，对不对？或者是你炒个青菜划个鸡蛋，主要的是你回家一定要包一顿饺子，三鲜馅的饺子，一个饺子里面一个大虾仁， 对， 一咬一包汤，那个汤直呲啊，你想想别烫着嘴啊。 对， 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今天的组合吧、今天咱们是整整的啊200克一袋，今天整个是给大家带到10大袋啊，今天价格多少钱？299， 关键是订上以后得到的是提货券、所以有些人呢，我刚才看是订2组3组的，因为不用在家堆着、 送人也行、 对呀、这个什么时候想吃了呢，您就打一个电话，新鲜的就送到家了， 你 所以非常方便， 你给孩子订购一组，你给父母订购一组，自己再留一组，反正咱们是提货券的，你随吃一通电话就送到你家中， 没错、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4 3 2 1， 新年快乐！ 嗨，新年快乐！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来合个影吧，给家人比个心，给自己比个耶，对烦恼说拜拜，对快乐说， 所有的快乐说拜拜。 新的一年，请你昂首阔步，去相信，相信春天，相信自己，相信爱情，去追求，向着梦想，向着阳光，向着幸福。新的一年，去奔跑，去接纳，去陪伴，去笑，去唱，去拥抱，去爱。崭新的2022年，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东风汽车集团首款性能级智能电动 SUV 蓝图 Free 31.36万起，可油可电，新增小客车指标或指标未使用用户到店试驾可享200元礼券，欢迎致电蓝图空间和声汇电877-0998。 迎冬奥，上冰雪，陶醉平谷第15届渔阳国际冰雪季，欢迎您。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